I'm going to show you some objects, then you can tell me what they're called. 现在我要给您看以下的这些东西，请您告诉我它们叫什么。现在我要给您看以下的这些东西，请您告诉我它们叫什么。 The key. 这是钥匙。这是钥匙。 The glass. 这是杯子。这是杯子。 The watch. 这是手表，这是手表。 The glasses. 这是眼镜，这是眼镜。 The telephone. 这是电话。这是电话。 The comb. 这是梳子。这是梳子。 The scissors. 这是剪刀。这是剪刀。 The razor. 这是剃须刀。这是剃须刀。 The envelope. 这是信封。这是信封。 The pencil. 这是笔，这是笔。